众投诉，说家中自来水浑浊。卫生监督员啊，在接到投诉之后呢，迅速赶往现场进行调查处理。卫生监督员来到投诉人家之后啊，查看自来水的实际情况，并且呢，对水质进行了快速检测。两个小区近期都没有进行自来水管网的施工作业，管网是没有异常情况的。随后呢，卫生监督员是逐层入户进行排查，最终把目光锁定在换热器上，这是暖气的一种换热器哈。经过验证啊，把问题换热器关闭之后呢，投诉人家的水质就出现了好转。引起自来水水质变化的原因就是这个换热器出现了故障，导致供暖水混入自来水导致的。暖气管道当中的水呢，是添加了许多诸如染色剂啊、臭味剂啊等添加物质的，是不能够饮用的。如果不慎饮用了暖气水，会对身体造成不良的影响。那么监督员呢，也是要求住户立即关闭换热器。卫生监督员呢，对这个小区的社区居委会还有物业公司提出了卫生监督意见，并且呢，要求对换热器使用情况进行排查，并且在醒目位置贴出通知，提醒居民啊，认清换热器的卫生安全隐患，督促已经安装的尽早拆除。在这里呢，北京卫生监督所也是提醒广大听众朋友们，不要安装暖气的换热器，避免啊自来水受到污染。当居民家中发现自己家的自来水变黄、变浑浊、有油腻感的时候，说明自来水有可能受到了污染。这时候您可以拨打12320进行投诉和反映，不能继续饮用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是再一次提醒您，千万千万不要做一些冲动的举动。这个暖气的换热器还是有很大的隐患的。好了，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出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郑主任医师胡凤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哈。首先欢迎一下胡大夫，您好。 您好。 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胰腺癌啊。这个我们经常会听到说有人这个最终呢是因为胰腺癌不治而离开了我们哈，很多人听起来都有点恐怖。那么首先您给我们介绍介绍，这胰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器官，它在人体当中到底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主持人你好。 嗯。 各位听众大家好。是这样，这个胰腺呢是这么样一个器官，主要呢它担负着人体的一部分外分泌功能和一部分内分泌功能。 嗯。 外分泌功能呢主要是这个分泌一些消化液，而内分泌功能呢主要是像分泌咱们的胰岛素这一类的内分泌液体。 嗯，它的就是分泌的，就是促进我们消化，其实还是有很大作用， 有很大的帮助。 嗯，我们经常会说这个，有的时候在比如说做 B 超，比如说体检的时候，然后我们经常会看到很多的时候做 B 超是胰呀、胰脏啊，包括胃呀、脾呀，好像都是一块儿找的哈，就是基本上都能找出来。 主要是看这个腹部 B 超的一个分类，主要腹部呢，咱们这个几个主要的器官。 嗯。 B 超主要发现的是胰腺、肝脏、还有肾脏的一些主要的情况。 嗯。 然后再深入的看呢，像腹腔的淋巴结、腹腔的血管。 嗯。 还有一些这个盆腔的一些脏器和组织器官。 嗯。我们在生活当中也经常听到有些人患了这个胰腺癌哈，就觉得挺疼的，然后经常还会看到很多人体型消瘦哈，就是现在比如说有没有一些科学的研究，胰腺癌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它产生的？ 其实现在胰腺癌的整体的发病原因啊，并不是很清楚，并不是很清晰。但是呢，我们呢也是看到一些这个得胰腺癌做一些流行病学的调查，看到啊，胰腺癌还是跟一些咱们常见的一些不良的这种生活的习惯有关，像什么这种吸烟。 吸烟不是说肺癌是高发吗？ 但是呢，它是这样，吸烟呢是主要的是，当然它有一些烟的直接吸到肺里面去，但是呢，它在吸入肺以后，在体内代谢的过程中啊，在对胰腺以及胃啊消化道有一定的这个影响，而且呢，在这个。 在这个像吸烟、高脂饮食和体重指标指数啊超标这些人群当中，它还确实能分离出一些高危因素，在流行病学当中呢已经得到证实。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啊，您刚才说，比如说高油脂的一些食物啊，然后热量比较高，这人可能比较胖哈，容易发这个胰腺癌哈。 对， 相对来说，但是很多人说，哎呦，你看我们家这孩这人怎么突然间瘦了？瘦了之后一查，结果是胰腺癌。 它主要是这样，就是这个得了肿瘤以后啊的消瘦，主要是肿瘤导致这个代谢失衡，出现一个身体的一个负平衡导致的。像一旦出现这个体重下降的时候，基本上疾病呢已经进入到一个中期或者偏晚的时候，大多数是这样。 就是说这可能一查可能都分期靠后了，是吧？ 一般是 这样。 很多是发病的时候呢，都是比较晚。 比较晚。那胰腺癌现在目前来看，它早期有什么样的症状能够警醒我们的？ 早期呢，我们现在是这样，主要有几个症状呢，可供大家一个参考。它呢，一般早期的有一些症状，像这个腹部的疼痛，腹部的疼痛是最常见的这个胰腺的一个症状。但是呢，这个腹部疼痛呢，也经常和其他的疾病混淆。 是。这个有的时候我们比如说肚子疼啊，肚子疼上医院看急诊，我觉得这是最头疼的一件事情，就是很难区分它到底是由于什么样的原因产生的肚子疼。 但是这个腹痛呢，我们讲几个就是说胰腺癌的一个特点的疼痛，它的特点的疼痛呢主要是出现在上腹部，腰部疼痛也有出现，而且呢这种疼痛呢是反复出现，时间比较长，而且呢经过一般治疗后不缓解，或者呢经过一般治疗后反而加重。 经过治疗还可能加重啊？ 有可能加重，因为咱们一般的治疗都是一些解痉啊，或者缓解胃肠痉挛的这种治疗，但是这种治疗其实解决胰腺癌是解决不了的，所以说经过治疗以后症状加重的，有可能不是原来的疾病。所以说呢这个呢要注意，尤其特别注意那些反复出现的，而且这种疼痛的性质持续不缓解，而且呢性质有的时候会加重，或者定时定点疼痛 啊，就是每天都这点它会疼会猛， 或者呢就像你像有人经常胰腺的疼痛出现在夜间，夜间不停的疼，有的人的疼痛呢会出现在这个进食后，或者劳累后出现，这个都要小心，跟那个就是说跟咱们一般的 其他疼痛 啊要有很大的区别。 这种疼痛的时候，比如说有没有必要，比如说为了确诊哈，我去做个 B 超，或者通过其他的一些影像学的检查能够看得出来吗？ 现在那个 B 超的检查呢已经在各大医院呢都是非常的那个 普及， 非常普遍，而且 B 超呢随着这么多年的这个进展，其实 B 超在这个影像当中对于胰腺癌的诊断的这个提示率啊非常高，B 超是一个非常有效而且简洁的方法， 还是建议大家如果疼痛的话可以去做一做 啊，可以 做一做， 可以做一些 B 超啊和相关的检查。 当然这个比如说这个疼痛可能还会跟其他的，比如说我们去看急诊啊，因为急诊的时候特别疼嘛，然后就是特别容易，会不会跟其他一些病容易弄混或者混淆？ 这个疼痛啊其实是这样，因为我们在急诊专业这么多年，其实疼痛啊首先在急诊的不管是腹痛啊胸痛啊，更多的考虑的啊有可能更多的是心脏问题。因为呢心脏的问题比较急，而且这个比较的复杂，除外心脏疾病以后，然后呢你要有一些相关的症状，像恶心啊呕吐啊，血糖的变化呀，有长期不缓解的腹泻腹胀啊，可以把重心转移到消化系统来做进一步的相关的检查。 你看所有的大夫都是经验丰富啊，他会根据你这个情况具体的症状来往哪个方向去努力，是吧？ 是。 那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胡凤山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胰腺癌啊。这个很多人都会说如果得一些比如说甲状腺癌，或者有些女同志得一些妇科的这个癌症哈，感觉他们的这比如说带瘤生存啊，这个生存时间很长，但是好像得胰腺癌，我们经常会发现刚确诊啊，没多久，可能不到一年人就没了。这是什么原因？为什么它会发展的这么快呢？ 这个胰腺癌啊，是这么一个疾病，它的胰腺癌呢，在我国恶性肿瘤发病率当中啊，占第7位，而死亡率呢，占在第6位， 它这种呢现在是这样，是为什么呢？主要是由于这个胰腺呢这个位置啊，第一呢是在人体的深部，发现肿瘤和发现一些相关疾病的时候呢，级别的分期都偏晚， 嗯， 而且呢还有这么一个症状，几乎很多的胰腺癌发现的早期都是跟其他疾病混合出现的， 哦，就是混合一块都有其他的一些问题。 对，就像有很多胰腺癌的病人早期也混合一些像慢性胃炎， 嗯， 一些胃病、慢性萎缩性的一些炎症，这些呢它是同时出现的，也有的人呢会出现一些胆囊的症状，像慢性胆囊炎的症状， 嗯， 所以说呢他有可能有以前有这些疾病，这现在呢疾病的疼痛性质变化了，他会自觉的认为我是疾病啊稍微的没治好，会延续以前的疾病的诊断，其实是个很危险的变化， 嗯，就是不太容易能够一下就发现的，是吧？ 对， 我们经常会说癌症说早发现早治疗，对于癌症的这个治疗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胰腺癌好像它隐藏的比较深。 对，胰腺癌一个是隐藏的比较深，另外一个确实因为胰腺这个器官呢比较的特殊，它的这个其实诊断起来也比较难， 嗯， 有的时候呢这个经常会出现一些这个误诊漏诊的情况， 嗯， 导致这个疾病的进展呢就是说比较快， 比较快 才被发现。 嗯，我们经常会听到有些人问哈，就是因为我们不学医哈，但是我们经常会听说比如说胆囊哈， 嗯， 胆囊经常会说哎呦这人把胆都给切了， 嗯， 就是整个把胆摘下来了，能活得也挺好， 嗯， 胰腺能够切除吗？ 胰腺呢一般我们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很少去全部切除， 嗯， 因为它有它的特点，一些生理学的特点， 嗯， 但是呢我们一般的切除呢都是部分切除， 部分切除， 部分切除， 嗯， 切除以后呢其实手术是治疗胰腺癌的最好最直接最彻底的办法， 就等于把这个恶性的肿瘤实体瘤给切除了， 对， 嗯， 而且这个手术呢是唯一的一种办法可以把肿瘤移除人体内， 嗯， 像其他的化疗， 嗯， 放疗的办法， 嗯， 即使达到一个根治的效果，其实呢也是不能把肿瘤直接 移 出 去， 移除体内， 嗯， 这么一个方式， 嗯，所以能手术是不是还某种程度来说还算是可以，就是手术指征能够达到还是相当说相对来说不错一些，是吧？ 他把现在是这样，就是说能不能手术是胰腺癌这么一个这到底是晚期还是早期能够切除的一个标志， 嗯， 像这种我们做过统计，这个不能行根治性切除的这种患者中位生存期啊， 嗯， 一般也就6到9个月， 哎呦 啊，所以说呢这个整体的不可切除的这个胰腺癌的患者5年生存期， 嗯， 一般都是不足3%到5%， 这个数值很低 啊，非常低，嗯， 非常低啊，嗯，那比如说我们听过一些名人啊，你比如说苹果的这个著名的乔布斯， 嗯 啊，当年很多人追着他果粉啊， 是 他后来是因为胰腺癌去世的， 对 啊，他按说他那么有钱哈，啊，人家首富了可以算是，他怎么会不缺钱的情况下还会治不好呢？ 其实很多疾病的治疗呢，现在是这样，就是说，经济是一个因素，但是说，其实我觉得疾病的治疗更重要的还是像咱们说的强调的三早， 嗯， 这个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是疾病治愈的最佳的方式。 嗯， 不是说已经发现了很晚期了，再去投入大量的金钱， 嗯， 也不一定能达到很好的效果。 嗯，那您看，您刚才提到了很多都是西医的一些办法，比如手术， 嗯， 啊， 嗯， 包括您刚才提到了现在的中西医结合，比如 B 超嘛，某种程度来说也算是西医的这种技术。 嗯， 您是来自这个北京中医医院，我们都知道中医院的中医的水平治疗很高了。像胰腺癌，包括这种恶性肿瘤哈，从很多人也会想，比如说西医那边求助效果不太好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寻求一些祖国传统医学的这个帮助？ 是这样，中医呢在胰腺癌的治疗中呢，还是占有一席地位。现在是这样，我们的中医的治疗呢，主要集中在这么3个点上。 嗯， 第一个呢是减轻这个一些像化疗、放疗的这个毒副作用。 嗯。 第二个呢，胰腺癌的一些中晚期患者呢，已经不适合去再做一些比较严厉的大规模的像放疗、化疗、手术治疗的时候， 嗯， 但是我们依然要减轻的痛苦， 嗯， 延长它的生存期。 嗯。 所以说呢，我们中医也呢应用一些办法，像健脾和胃法、益气养肾法、 嗯， 补脾肝肾法。软坚化瘀等中医中药的治疗，来进一步的控制肿瘤的进展。 我们呢也经常的把这个胰腺呢分成几个级别。 嗯。 啊，像那个我们经常的，你像这个早期呢，有可能是一些湿热阻滞的时候，我们呢可以用一些专门清利湿热的治疗来缓解。 嗯， 像这个出现一个气血瘀滞型的这个胰腺癌的时候，也用一些相关的治疗， 嗯， 来改善患者的症状。还有一些中医的特色的治疗，像中医的补法的治疗，在胰腺癌中的应用也是非常的广泛。 嗯，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今天正好请您来哈，就是大家非常难得有这样有幸能跟您一块来聊天。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比如说西医哈，对于肿瘤恶性肿瘤，他们的理念可能就是手术切除啊，切除不了的时候那就想别的办法。那祖国的传统医学可能我们比如说靠汤药哈，靠药物， 是 很难说把这个肿瘤给它缩小弄没了吧。 对， 嗯， 但是呢我们呢现在有这么一个理论是这样的，西医的很多办法是针对肿瘤治疗的。 嗯， 你像这个手术法其实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肿瘤这个切除拿掉。 嗯， 化疗呢是把肿瘤细胞呢相当于直接杀伤 杀死 啊，放疗更直接。 嗯， 放疗相当于用射线的办法把这个肿瘤呢去除。 嗯， 其实中医的办法我觉得像一盆水养鱼一样。 嗯， 西医的办法是把水盆里的鱼拿走。 嗯， 就相当于把这个人体内的肿瘤拿走。中医更重要的是改善水的环境。 嗯， 让鱼呢不适合生长。 活不了是吧，不适合生长。 不适合生长，它在体内逐步的就会不能增大，逐步的减小， 嗯， 以至于呢减低它对人体的这个副作用， 嗯， 减低它的毒性， 嗯， 这个是中医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治疗疾病的方式。 嗯，这个理念可能也是跟西医截然不同的哈，就是我们觉得 有一些区别 、嗯，包括好像很多人比如说个人的体质不太一样，他可能得的都是胰腺癌， 是 啊，嗯，是吧，他就是中医可能更看重一个人的整体的这个治疗方案。 是， 嗯 嗯，这个跟中医的这种整体的治疗观念有关。 嗯， 他呢很大程度上讲到的是天人合一，就是说他认为中医的人呢是一个在环境中的一个人，不是一个独立的人。 嗯， 他更多的是在环境中在生存，不能是单一的生长。 嗯， 其实西医的治疗呢更多的看重的是肿瘤的因素。 嗯，就是这种恶性肿瘤它到底是什么样的，咱给它去除了是最大的目的，是吧。 但是我们其实中医很多的治疗呢是通过改变环境来去除这个因素的。 嗯，这就是不是我们普通老百姓经常会说的，比如说不见得是肿瘤哈，就是靠中医来调理，是这个意思吗？ 嗯嗯，我觉得这个老百姓的说话每次都特别准确。其实调理是什么意思呢？其实主要是改善气血的一个运行在体内。 嗯， 中医讲的五脏的一个均衡，达到一个我觉得是体内的一个共同的一个和谐的状态。 嗯， 这样呢使得人呢达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理的平衡。 嗯，那我们得了这种恶性肿瘤之后，比如说靠中药能够调理成对于这种恶性肿瘤的生存环境，让它生存的更恶劣一些，不让它进展。 对 啊，是吧？ 对， 嗯。 而且呢，我们现在中医呢有很多的办法，你像中医比较有特色的补法， 嗯， 补法是 补是哪个补呢？ 补就是咱们的补充的 补充的补 益的补。 嗯， 那这个补法呢有很大的益处，像通过补气啊、补血啊、益肾啊、补脾的办法。来什么提高自身的免疫功能， 嗯， 提高自身的整体的脏腑抗病的能力。 哎，说到这儿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就更有体会了，因为我们也经常在医院里边看到一些恶性肿瘤的患者哈，他从体型上来说消瘦，不光是这个胰腺癌哈，很多其他癌症也是一下，这个人当年五大三粗的怎么突然之间在病床上显得那么瘦瘦小小，精神也特别萎靡，整个人情绪也不太高。 现在是这样，其实您提这个问题呢是很多恶性肿瘤发展到中晚期的一个常见症状。 嗯， 其实这个肿瘤患者呢在发展到中晚期以后，他主要是体内的肿瘤呢分泌出一些这个毒素， 嗯， 导致人的这个进食的愿望下降， 嗯， 而且呢吸收能力呢也下降，所以说呢体内转化蛋白的能力呢和保存蛋白能力均下降。 嗯， 肿瘤呢恶性肿瘤呢消耗又非常大，正的这个进入的又少了， 嗯， 出的又多 了， 这样呢相当于形成一个负的平衡，所以导致体重的下降。 嗯， 当然不是胰腺癌是这样， 很多癌症， 很多癌症都是晚期是这样。 所以求助一下中医，比如说您刚才提到那种补法， 对， 能不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 我们的这个补法呢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 肿瘤患者的这些症状、 嗯、 主要是通过中医啊有一些这个办法，中医的主要认为人呢是气血所生，所以说呢其实经常的这种补气养血法是一个很好的办法、 嗯、 另外一个呢中医的这个脏腑理论就讲这个心肝脾肺肾在体内的作用非常明显， 嗯， 我们通过辨证看每个人的症状不一样，通过分别补五脏来达到补整个身体的作用。 嗯，所以您看有很多的患者家属在西医那里可能得不到太多的一些希望的时候，好像都辗转比如来到中医医院哈、啊 嗯、 求助这些老中医的专家， 是 能够比如说寿命能够再延长一些，或者他的这段时间的生存质量能够提升一些。在这方面比如说中西医相结合的话，是不是对于患者本身来说也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是，其实像我们医院也是这个中西医结合的医院、 嗯、 是一家中医院，但是我们的治疗呢很多的方式方法手段也是在应用西医的治疗。 嗯， 你像化疗微创治疗在我们医院呢也是做得非常多、 嗯、 手术治疗呢在我们医院外科也是开展的很多。 嗯， 嗯， 中医治疗呢是辅助在这些治疗当中，然后起到一个减毒增效的作用， 嗯， 能够改善患者的这个生活质量，能够延长患者的生存时间，而且呢在这个改善患者生活质量的同时呢，我觉得生活质量改善了，人的精神状态、 哎、 心理状态也会有所提高， 嗯， 从而呢我觉得大家呢会一个他整个一个家庭， 嗯， 就会生活的更加的和谐、嗯、 是。其实有的时候我们都很不幸，就是说觉得这个得了家里边有人得了这种恶性肿瘤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是 家里边的亲人都跟着着急，整个一家人的这个精神都紧绷着， 是 如果这个患者经过治疗之后他的情况有所缓解啊，甚至于他的精神状态更好，对于全家人来说都是一件高兴的事儿、啊、 对 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真的挺好，就是像今天我们请到的中医医院肿瘤科的主任医师胡凤山大夫呢跟我们来聊了聊中西结合治疗这种胰腺癌，算是 是 吧， 是。 那刚才提到了说这个胰腺癌它的发病特别的快，目前经过中医来治疗能有数据吗，或者能提就是延缓然后这种死亡的时间 延缓是这样、 嗯、 我们一般的我们说这个数据还是很客观， 嗯， 是这样，我们一般是辅助在手术化疗放疗之后， 嗯， 中医中药呢给他一个辅助的治疗，我们一般呢能够改善一下患者的这个症状为主， 嗯， 延长生命啊也是在我觉得也是在改善 症状之后 、哎、所以说呢其实我不能说我们加了中医中药， 嗯， 这个生命就一定就会延长，但我觉得他在生存的这一段时间内，我觉得生活质量会明显的改善。 嗯，就是一下这个质量好了，其实长度啊，生命的长度可能更比质量来说没质量那么有意义，质量更好，这个更有意义一些。 嗯，是这样，当然是又有质量、 嗯、 又能延长是最好、 嗯、最好的哈。但是很遗憾，像胰腺癌这样的疾病，目前是不是还没办法治愈？ 现在胰腺癌主要是因为它的病理分型、 嗯、 非常的恶性度比较高， 嗯， 而且呢它整体的目前的统计数据就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几乎是一致、嗯、 是 啊，所以说这个病呢选取的也是确实是比较难， 嗯， 而且呢现在这个国家那个投入这个很大的精力来解决研究这个问题。 嗯， 嗯，那目前比如说刚才您提到了说它这个发病原因目前来看也没有什么特别明确的原因啊，但是有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那节目最后的时候也是跟大家提个醒，比如说是不是预防这样的恶性肿瘤，不光是胰腺癌了，改变生活方式是非常重要 的，是很重要的、嗯、像咱们的这个吸烟饮酒、 嗯、 生活压力比较大、 嗯、 像而且这个睡眠不足， 嗯， 这个运动不足， 嗯， 其实这都是一个发生恶性肿瘤的一个因素， 嗯， 我们不好说就是你吸烟就会得恶性肿瘤， 嗯， 但是至少是一个危险因素， 是。而且中医也讲究什么都是积累造成的，是吧， 对 对 一些不良生活方式然后日积月累，可能今天一天喝顿大酒没睡好觉无所谓， 对 啊、 对， 但是长期以往经常有这种不良的生活方式，那病可能就会来找你了。 是， 嗯，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月积日累，肯定是有问题。 嗯，所以您看中医有的时候更多的是关注人哈， 对，